你好，我是胡峰。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跨越断层，突破边界。在前文中定义过程序员的职场阶梯，而阶梯不过就是很多人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只需要沿着这条路去持续成长，就能爬上还算不低的楼层。只是到了一定楼层之后，我们会发现上面似乎还有几层，但却看不见下一层的楼梯了。因为再往上走的人就不多了，也就没能成了路，自然也就看不见了。这可能就是所谓成长阶梯的断层。在程序员的成长阶梯上，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可能会面临方向的选择。不同的方向选择意味着不同的路径，会碰到不同的断层，而跨越断层也需要不同的方法。那我们会面临怎样的方向选择呢？在我的技术成长路上，我看到了三个方向，正好可以用三个字来表达：高、精、尖。高指的是高级，精代表精确，而尖则是尖端。这是我所看到的技术人前进的三个主要方向，而这三个方向的走向往往还是互斥的。高级说的不是更高级的技术，因为技术之间的横向比较没有高低级之分，比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编程、机器学习等技术，没法比出个高下。这里的高级，如其英文是更高等级的意思，是职位和人的级别。而往高等级走的技术人，离精自然只能越来越远。毕竟站得高就只能看得广，但很难看得精确了。精确就是把一门技术做到真正的精通。现在技术的分工越来越细，通常能精通一两个细分领域已实属不易了。而要做到精，其实越往后付出越多，但感觉提升却变得越来越慢。都到95分了，再往后每提一分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走到细微深处也很难再看得远、看得广了。尖端似乎听起来像精的极致，其实不然，这完全是另一条路。高与精是工业界的实践之路，而尖是理论界的突破之路。只有能推进人类科技进步的技术才称得上是尖端。就如 IT 界历史上著名的贝尔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做的工作，高精尖三个字，三个方向，三条路，各有各的机遇与风险。在三条路的岔路口，工作多年的你若止步不做选择，也许就止于一名普通的程序员或资深的技术人。若继续选择一个方向走下去，越往高处走，高处不胜寒，一旦落下，你知道再也回不去了。而走向精深之处，沿着技术的河流宿根回源，密林悠悠，林声鸟不惊，一旦技术的潮流改了道，你知道你可能会迷失。而尖端之路，或者有朝一日一鸣惊人，青史留名，或者一生碌碌。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曾有一段时间找错了路，让学界止步不前，而这一段时间就是走尖端之路的学者们20年的岁月。高是往宏观走，精是往微观走，尖是去突破边界。这三条路，高和精的方向在业界更常见，而尖不是工业界常规的路。毕竟业界拥有类似贝尔实验室这样机构的公司太罕见了，所以尖的路线更多在学术界。因而后面我们主要探讨高和精两个方向的路径断层与跨越方法。高的两条典型路线如下：一、程序员、架构师、技术领导者；二、程序员、技术主管、管理者。往高处走，每一次决策的转变都是断层。有时候公司里到了一定级别的程序员都会被冠以架构师的称呼，但工作的实质内容依然是资深程序员平时做的事，如一些关键系统的设计和实现，解决一些困难的技术问题。这些工作中的确有一部分也算是架构师的内容，但如果不能认识到架构师工作内容的实质，再往高处走也就很难实现断层的跨越了。而架构工作的实质是创造一个模型来连接匹配关于业务、技术和团队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业务属于架构师工作内容中的领域建模，技术是匹配领域模型的技术实现模型，团队是关于个体之间如何组合的结构，需要满足个体技术能力与技术实现模型的匹配。由这三个元素连接和匹配构成的模型中，业务是变化最频繁的，其次是团队， 而变化频次最低的反倒是技术。每一项元素发生变化，都意味着架构模型需要去适应这种变化，适应不了变化的模型就需要升级，而常见的组织架构调整也就意味着团队的沟通路径变化了，因为康威定律的缘故，必然带来架构模型的适应性变化调整。透过具体的实质再往高处抽象到本质，你会发现架构工作的本质是在通过模型调优生产关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力，这是一条杠杆之路，通过找到其中的关键支点去放大输出，扩大价值。在架构模型三元素中呢，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杠杆，而团队和业务是价值支点。曾经技术的草莽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两个人可以创造 Unix、 C 语言，一个人也可以发明 Linux， 也可以写出 Foxmail， 掌握了技术就可以创造历史，那时技术的杠杆很高。如今是技术的成熟时期，个体英雄少了，更多是一种团队和集团军作战的方式。如果你是技术的绝世高手，那你也需要找到一支契合你技能的场景与队伍加入进去，此时个人的技术杠杆也许不像曾经那么高，但也许你们这个队伍还是有机会能创造历史的。前几年 Facebook 曾收购了一家叫 WhatsApp 的公司，花了190亿美元，这家公司当时仅50人，而其中一半是技术人员，这应该是近年用技术杠杆撬动价值之最了吧。那这个例子中的价值支点是什么呢？是产品，连接用户，形成网络。技术本身的价值通过这个产品业务形态支点在每个活跃用户身上得到了放大，而另一个价值支点是借助团队，但这只适合高级别的技术人员，比如技术管理者或架构师，但团队也需要能创造真正的价值，才能实现利用杠杆放大价值的效果。在商业环境下，任何一种产品业务形态，其最终能实现价值，都会存在一个价值网络，这个网络中覆盖了各种角色，技术只是其一。若要找到最好的价值支点，那么通常会在离价值来源比较近的地方。技术像是一根棍子，能发挥多大价值取决于棍子本身的品质和运用的方式，而往高处走的技术人要跨越这条路径的断层，就是要认识清楚这个价值网络，并找到最适合技术发挥的价值点。精的路线是一条专家之路。曾经在前文定义阶梯与级别中定义过专家，我说专家可能就是某个领域中你绕不过去的人吧。这个定义中包含两个点，一个是领域，另一个是绕不过去。第一点表达了某个范围，第二个则模糊地表达了这个范围的大小，绕不过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了。比如若你处在物理学领域，牛顿就是你绕不过去的人，之后是爱因斯坦，而在计算机领域，图灵定义了计算机的边界，也是这个领域绕不过去的人，但这样的天才人物百年来才出一个，如果都要达到这个水平才算是专家，可能就太难了，从而失去了指导意义。如今反思，其实用这两点来定义专家也是可以的，只是需要更清晰的明确领域和量化范围，大至国家、社会、行业，小到公司、团队、小组，都有自己关于专家的定义。曾经好些年前，我最早在公司的几个同事组成的小组内研究引入 Java NIO 的技术来编写网络程序，读了一些相关的书和开源框架代码，周围的几个同事就戏称我为 Java NIO 的专家，这就是用领域加范围定义专家的方式。因而像前面说的爱因斯坦、牛顿、图灵，他们既是行业范围内的，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专家，而公司内的专家职级定义，其范围无非就是与公司经营相关的某个领域，其大小无非就是公司组织架构的某一层级之内。走向专家之路，就是精确地找到建立你的领域，并不断推高壁垒和扩大边界的过程。那么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更大范围内且具备足够识别性的领域，这就是精的路径中的非连续性断层问题。曾经读过一篇吴军的文章，谈到了工程师成长中的类似问题，他用了一个公式来描述解法，成就等于成功率乘以事情的量级乘以做事的速度。在连续的成长阶段， 我们的成长主要体现在不断提升做事的熟练度，也就是上述公式中的速度和成功率。但这两个指标到了一定的熟练度阶段后，就会碰到物理极限。实际情况是，一个资深的工程师的速度甚至不会比一个初级工程师快两倍，但可能成功率会高几倍甚至十倍。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个顶十个的程序员，但离极限也就差不远了。而要成为传说中以一敌百的程序员，只有一个可能，他们做的事情和其他人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实案例中就有如 Nellis 这样的人。所以一直做同样的事，都是写代码，也可以跨越断层，但关键的是你写的代码体现在什么量级的事情上。之前在工程思维中总结过，问题的量级变了，逻辑就不一样了。作为程序员，我们会有直观的感受，用户量级越过了一定的门槛后，我们编写、维护和部署程序系统的方式都会发生本质的变化。而提升量级最难的就是在于我们要放下曾经熟悉的方式和习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更大量级的事情，并且找到适合这个量级事情的合适解决方案。面临成长路上的非连续性断层以及角色之间的无形壁障，该如何跨越断层突破边界？我们着重从成长路线的两个方向，高和精，提供了分析和解法。高的路线需要借助技术的杠杆，认清所处的价值网络，找到合适的价值点，撬动更大的价值。精的路线，在做事情的成功率和速度接近自己的极限后，只能去提升事情的量级，才能发挥出专家的价值。明晰了不同路线的价值方向，但每个人脚下的路都是具体的、不同的，我们跨越的方式也不会一样。在成长的路上，你碰到了断层没？是如何跨越的？欢迎留言和大家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